说两个生活中需要的小方法。白色的手机数据线或者是耳机线弄脏了，用毛巾蘸点沐浴露或者清水擦拭就可以了，简单快捷，效果显著。第二个要说的是浴室里的镜子，你会发现镜子模糊之后用干湿毛巾都是很难清理的，可以在镜子上涂一层香皂，再用干的抹布抹干，镜子很容易就会恢复清晰了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 声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受伤害，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

心知不懂，过往的人群那么不清晰，破晓的你我无法再回忆，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什么总是忧伤的姿势，到底你要去哪里？ 有一点痛，有点遗憾，更多的叹息。Catherine， 我要离开你。Catherine， 虽然很爱你。 像彩虹，眼泪晒干以后，嘴角微扬起笑容。我已习惯自由，是不想来得太沉重。偶尔回忆降落，才不忍觉得寂寞。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？还会犯同样的错？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，却有相似的寂寞。每当夜深人静脆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我？也许此时此刻各自有新的生活，世界改变得再多，没改变原来的我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。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。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人社部部长19日表示，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，目前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8.9亿人，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，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。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1部门印发通知，明确相关媒体关于食品和药品违反犯罪案件的报道应实事求是，表述严谨，措辞准确，不知何时不得使用毒、致命、致癌等字样。财政部、环保部联合印发《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办法》，要求水污染的防治绩效评价工作应分级实施，根据各级部门的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奖优惩劣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没可怕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 多情岁月，用讲述故事的手段，不得鲜花， 一滴滴在心头， 更真诚。

间，爱一个人让你醉，醉到不敢起来也，无论交手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，想一个人让你累，累到伤心才发现，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，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，也能够是一种喜悦，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，会不会被改

给我不灭的火火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也太多太多的情感覆水难收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把全世界却无法伪装，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，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火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太多太多的情感覆水难收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太多太多的情感不舍难说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我不满意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， 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边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像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放，永不再出航。 此事不

眼。